台，不要再试图搞乱香港。缅甸多处继续有民众上街抗议军方发动政变夺权，第二大城市曼德勒有几十人示威，期间有汽车冲向人群，亦都有警员发射橡胶子弹，有人受伤。在南部土瓦，示威者在市中心集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缅甸军方持续使用暴力，认为国际有迫切需要坚定和团结回应。联合国缅甸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安德鲁斯呼吁国际社会透过制裁减少缅甸军方获得金钱和武器的机会。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下周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28度或以上。预测大致天晴，下周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能见度较低，日间温暖，稍后北风增强，星期一朝早显著较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翠屏南村的快线咧，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咁但系而家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咧，交通就比较挤塞啦。龙尾分别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同埋观塘道近观塘港铁站。在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较早前近翠屏南村快线曾经有意外，意外清理好，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分别去到观塘港铁站同埋观塘码头。咁而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交通都系繁忙，龙尾接近电话机楼。其他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塞到喇沙利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在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近康湖居，反方向出九龙介乎白沙湾码头至到西贡消防局段亦都是车多。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蒲岗村道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蒲岗村道去虎山道方向近崇华街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龙尾接近龙翔道之路。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兵屋落斜去西贡。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佢啱我，唔啱我，啱我， 啱唔啱？唔系靠你搣花瓣就会知嘅。要知科兴疫苗啱唔啱你接种，就要留意卫生防护中心嘅指引。如果你患有严重精神系统疾病，或未受控制嘅慢性疾病，或者系怀孕期或者哺乳期嘅妇女，都唔应该接种科兴疫苗嘅。仲有其他唔适合接种嘅情况，可以登上卫生署网页 www.coronavirus.gov.hk 了解更多。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遇到突发情况，记住保持冷静，立即使出应急三式。第一式，熄灭火，学识正确使用和保养消防装置及设备，留意摆放的位置。第二式，熄自救，在安全情况下救人自救，提供社区生命支援。第三式，熄逃生，预先计划逃生路线，疏散去安全地方。应急三式，任何人都要熄。想知多啲，即刻上消防署网页 hkfsd.gov.hk 睇下啦。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磨砺、碧纯、施培， 寻常事，认真做。 Hello. Hello，Hello， 呢度系寻常事认真做 四点零九分，系啦，直播室入面有的神，有师培，仲有我磨莉，大家好， 大家好， 点解觉得 金顶嘅朋友大家好， 平地嘅朋友大家好， 平地系冇朋友，得我哋三个， 平地通常得一星雷 嘅，你好、啊，所以好危险啊，咪 好叻咩？ 好、啊， 我觉得以为自己好渊博咯。 真系好， 可以将佢食到咁有文化嘅一句说话。 平地一星雷，我唔系好识解添。 平地一星雷， 系咪真系好劲？ 我哋继续咧今日嘅节目啦，正式开始。 喂，讲下温度先啦，我觉得今日好热啊！ 即系一定要讲系咪？例 牌一定要讲啊！我觉得做电台。Okay.大家 暴天氣是緊的嘛，係嘛？ 天氣噶嘛， 狀況嘛， 係啦，啱嘅。 係啊， 再邊度有疫苗打？ 疫苗打，嗯，冇錯冇錯。 咁點啊？咩天氣啊？ 喂，今日真係超熱啊！28度，相對濕度70%啊！咁今日其實咧都係天晴嘅，咁下晝咧佢話會非常之炎熱啊嚇！咁嚟緊咧佢話咧都係日間咧會比較温暖啦，但係稍後咧北風會增強嘅，咁啊朝頭早會有啲凍咁樣喎。 係之前預告都話週末係會涼翻啲嘅， 嗯， 係啦，總之開始我哋今日啦，好嘛？ 好咧，可以咧。 喂，不過的而且確咧，頭先師培話齋咧，今日係真係熱咗好多嘅。 係啊， 因為我今日咧好早啊，簡直就真係神七咁早起身。 哦， 跟住神八咁早就差唔多 ready 完啦。 咁去到九咧， 神九嘅時候出門口啦。 啊，做咩咧？ 咁跟住之後就出咗去做嘢，跟住我就發現，今日好彩我著嘅衫咧，我本來仲拎咗件厚啲嘅冷衫嘅。我完全跟住之後有諗過，我後悔拎咗出嚟。但我都是怕夜晚的時候可能有些凍，所以我就繼續收埋了，堅持拎住出來、 嗯、 但是因為拎住這麼多的關係，哇，大汗揼細汗、 嗯、 我拎住很多東西加上、 嗯、 但是天氣呢、今天就好像非常好，很適合郊遊或者去外面不同的地方玩、啊、樣不過都要做足這個的、防護措施，保護自己保護其他人、啊、但是呢有很多的地方呢就未至於好像我們、香港這樣，即是現在這樣，即是大家都可以好嗰啲叫咩啊？已經算係叫做我哋想做啲乜嘢都可以做到咁樣，因為有好多地方仲可能封緊關，又或者有好多地方都可能仲係佢哋疫情都係嚴重嘅。 嗯，冇錯，所以香港其實算係好好噶啦。 係、 嗯、 啊，咁啊喺英國啦，咁咧亦都有一個嘅地方，咁就係農場嚟嘅。咁亦都係因為大家都聽到，我哋成日都聽到新聞就係話，呢度結業啊，嗰度就可能要停止營業啊咁樣。係 啊。 咁好多人都覺得啲生計啊，咁點算咧？咁係咪？咁啊喺英國更加啦，因為佢哋而家個疫情仲係嚴重緊噶嘛。 冇錯。 咁好啦，咁啊農場就更加大件事咯。 點樣啊？啲動物係咪要放曬出嚟唔養啊？ 唔係啊，喺啲。 但係記住唔好啊，遺棄動物係唔啱噶。 係啦，咁啊，但係因為咧，其實咧喺英國咧啲農場啦、啊，咁其實佢哋唔止係齋係就咁养动物，跟住就卖俾啲人咁简单，咁咁大个地方嘛，咁、 嗯、 所以佢哋其实都会有啲副业喺啲农场度做噶，咁就系啲乜嘢咧？例如就系、是、啊，阵间都问下的神喺澳洲嗰边系咪咁啊？因为佢都涉猎过个农场，咁咧佢哋就会可能譬如帮人哋搞一啲 party 啊，即系啲小型嘅 party 啊，或者有啲人嘅婚礼，可能佢哋都想喺个农庄度只系设计得靓靓仔仔咁样，就搞一个小型嘅婚礼啊，甚至乎咧都成日都听好多人讲嘅就系话。有好多無論葡萄園啊，或者農場啊，或者農莊啦、啊，咁佢哋都可能係會有一啲叫做算係租借形式俾人哋去住噶嘛，嗰、嗯、啲叫住宿咁樣啦，俾人哋去感受一下個農場嘅氣氛， 農場嘅民宿 係啦。咁但係正正就係因為疫情嘅關係。佢所有其他嘅收入來源全部都要停曬。 哎呀，咁真係只能夠靠啲動物去有啲嘅收入來源啦。 係啦，咁、嗯、但係反而我好想問的神啊，的而且確係咪嗰邊即係澳洲嘅農場啊，會唔會都好似英國嗰邊咁，都真係有好多呢啲類近嘅副業嘅咧？ 嗱，我自己去嘅農場咧，真係。田園嚟嘅，係真係打工嘅啫，冇話咩嘻哈哈啊，搞 gathering 啊，冇嘅。同埋因為我去嗰個農場咧，佢係有包住宿嘅，但係員工嘅福利咁樣啦，你當又唔可以叫福利，都要俾錢交租 嚇、啊，真係㗎， 係要俾錢交租， 唔係免費嘅咩？即係你幫佢做嘢，然後佢俾你 唔係打工換宿嗰啲咯，我係有人工，仲要俾房錢咁樣咯。咁、 嗯、 啊做咗一排，我就覺得好似唔係好划算，我就冇做啦。咁咁、嗯、但係我就唔係呢種玩法咯、 嗯。 但係你講咧，即係話喺香港咧，有啲人都好想用亲近大自然。大家都知道香港其实冇乜话一个大草地专系货你去搞婚礼嘅。咁佢我有朋友试过，真系 book 咗一个草地，然后就系喺嗰度搞婚礼咧。 的而且確係好好 feel 嘅。你自然覺得成個婚禮幸福之餘咧，係遠離咗一個你平時熟悉嘅地方。所以我覺得在呢些地方搞 gathering 咧，係份外一種開心咯。 係開心嘅，咁當然啦，即係我覺得都會睇下長輩接唔接受到啦。如果唔係嘅話，我估好多人都中意外國式嗰一種啦，即係大家啲 friend 坐埋一齊，或者周圍行下、傾下偈啊、飲下嘢、睇下表演咁，其實確實都幾 relax 嘅。 都係 㗎。咁啊，跟住之後好啦，咁啊頭先都講啦，即係可能有啲農場或者好啲農莊就好專業，就淨係做一樣嘢啦。咁啊，英國呢個唔係嘅，咁啊，但係頭先所講啦，疫情關係。所有嘢都冇曬，咁佢可以點做咧？咁咧，佢哋個農莊嘅主人個女咧，其實就突然間佢只係諗住開心搞笑嘅啫。佢就突然間上網就打咗樣嘢，就話借一隻羊俾大家去做視像會議嘅服務，大家有興趣嘅話就聯絡我啦咁。咁跟住佢都係諗住搞笑或者係歡樂地咁啊，影咗嗰張羊嘅相，跟住之後就擺上網啦。咁啊，走咗去瞓覺咯。咁结果呢佢自己都冇諗过一醒咗嘅时候佢发现有成200封嘅 email。 係想借一隻羊嘅。 係啦就做呢个视像服务即係只係影住隻羊嘅啫。咁跟住佢就话啦咁个视像会议里面嗰啲人呢包括系啲乜嘢呢咁有美国啦跟住佢到英国嚟㗎嘛。美国啦中国啦俄罗斯啦澳洲啦等等甚至乎呢因为佢开价就话五蚊英镑咁样。咁啲人就话好似好平咁啊我决定我自己加码我俾多啲钱你。 哇咁好。 係啊咁大家都冇諗过竟然就係因为一啲羊嘅视像会议而反而喺疫情上面就有一个转机又或者佢将佢转咗型喎。咁呢样嘢係几得意嘅。 咁我想知道其实羊嘅视像会议係真係佢哋好耐都冇见过动物。所以可以开个 video 俾佢睇，一定系还是佢冇讲话用嚟做咩嘅咧？ 我觉得啦，其中一样嘢就系佢哋好有治愈嘅感觉。 啊，即系望住只羊好开心。 即系无论你讲咩，佢都系咩。 我同只羊倾偈，即系帮佢做一个 video call 咁样。 系啊， 另外好 系啦，另外咧就系咧，佢有讲嘅，有一个家庭就相当之特别嘅，咁佢就喺长假期，即系星期六嘅上昼咧，佢就希望举行一个家庭嘅视像会议，咁佢就订咗呢个嘅羊羊啦，就希望一齐参加呢一个视像会议，即系话我同其他屋企人一齐视像会议，其中一届呢只羊。 哇，好得喎， 系啊， 哇，呢个妹妹好有脑啊吓。我即刻谂咧，可唔可以将我哋都加入个视像会议嚟咯？即系我哋。 你有咩唔特别去加落去咧？ 平时好少见咯。我哋做电台噶嘛。 我中意你呢个答案。 咁跟住之后咧，我就发现，咦系呢个疫情下，好多人可能都已经唔同咗嘅一样嘢就系、是之前早排啦，早几月成日都讲嘅，可能有好多嘅艺人朋友们啦，又或者甚至乎好多嘅 KOL， 咁其实都已经冇得出去街嗰度，譬如接 job 啊，少咗好多收入啦，做 event 啊，甚至乎就系、是、可能佢哋都未必可以出去跑跑趯趯啊，周围拍好多好特别嘅嘢啊，咁样。咁跟住之後咧，所以就大貨呢個 term， 即係呢一個嘅名詞就好 hit 啦。咁啊，而家成日都聽到噶啦，大貨大概係咩咧？咁聽眾可能有一啲就即係未必知道，咁有好多都應該知噶啦。咁就即係話，譬如有啲嘅貨品嘅時候，佢哋就轉型，咁就喺網上面咧就做一個行銷嘅手法嚟嘅。 係。 咁跟住之後好啦，咁啊呢樣嘢亦都 hit 咗，即係之前唔係話唔 hit， 但係而家反而多咗好多，甚至乎有啲。佢哋直情嘅收入係多到係我哋想象唔到咁多，即係喺內地有啲可能係一次嘅呢個大貨經驗，可能已經係差唔多，即係講內地嗰啲啊，可能1亿啊，你唔知嘅嗱，當然我唔知係咪真係1亿咁多啦，佢講又咁樣講啦，即係原來有好多嘅商機或者原來個轉型係已經唔同咗，係同我哋生活上面唔同咗。 係，即係疫情咧，確實令到好多人都受影響，咁但係咧亦都帶咗好多新嘅機會俾大家啦。我都覺得其實幾有趣嘅，即係平時你覺得咧，距離好遠嘅一啲藝人或者演員，突然之間去賣波鞋喎，即係佢揾咗個代言就係一個好似係總之一個大嘅國際品牌啦。跟住之後就揾個藝人咧著住佢啲波鞋啊，跟住之後就 sell 佢對鞋啊，我覺得係幾新鮮幾得意嘅。 係，甚至乎咧就係你會同啲 artist 或者藝人親近咗啊。因為點解咁講咧？佢哋多咗好多時間會，因為知道自己冇乜時間或者冇乜機會可以親身同啲 fans 互動啊嘛。佢哋就會成日上網做直播。我好記得咧，就係我之前同許廷鏗傾偈咧，許廷鏗都話：哎呀，我上網做直播反而開心好多，我放好多講嘢嘅時候，我嚇。但係你依然都有形象，你唔係覺得網上面嘅時候更加要拘謹啲，因為你隨時俾人錄低嘅。 喂，唔係啊，網上硬係好似有個 mon 隔住嘅時候咧，就輕鬆啲噶啦咁。即係原來對佢哋嚟講，或者對我哋作為樂迷或者 fans 嚟講，都係一個嘅唔同嘅互惠，或者一個嘅唔同嘅利益嘅福利咁樣。 其實呢個舞台表演者咧，應該係喺呢一年入邊咧最大感受。即係嗱，我識好多唔同嘅可能樂隊啦，或者有啲嘅藝人咧，佢哋都話啊。以前好可能好少接觸直播，因為冇乜時間啦，一嚟跑 show 啦，係咪先？二嚟就係當接觸咗直播之後咧，佢會反而感受到粉絲佢哋個世界，因為另一樣就係平時我哋接觸可能我同阿莫或者阿思培咁樣，可能我哋都係寒暄嘅啫，喂，翻嚟講兩句，或者你聽我講嘢多，我唔知道你啲嘢，但喺網絡世界有一個更近距離就係咩咧？我可以打字咯。我唔使用说话讲俾你听，我打字你会知道我平时我唔敢讲嘅，原来你 get 到啦，咁佢就会变咗个近距离多啲。但喺呢个转型嘅过程当中咧，我会觉得喺呢一年入边反而令到大家真系近距离啊。系啊，平时可能唔讲嘅嘢，我讲俾你听啦。而家 又或者同屋企人嘅关系好咗好多啦，因为以前可能大家会觉得我自己出去睇戏，咁带埋阿妈带埋阿爸，哇，成百几蚊张飞噶嘛，嗰几百蚊噶啦。而家仍然好多戏都可能都上咗去串流平台啦，咁啊一家人就留翻屋企睇戏啦。甚至乎咧，我觉得有样嘢系最特别嘅，我自己系咯，我觉得我自己学多咗好多嘢。又或者我係想突然間個 list 入面，我之前原本咪話我一年只係想學一樣嘢去學習或挑戰嘅。我突然間今年因為其實而家都三月啦，咁我二月嘅時候即係農曆新年嘅時候，我開始轉，即係開始就要諗下今年究竟想做啲咩嘅時候，我突然間諗到個 list 入面有成兩三樣嘢我好想去做，或者我想去學。咁同埋我上年都冇諗過嘅就係、是、我走去突然間走去貪得意就試下啲美容嘢。我原本係真係諗住貪得意㗎咋，我係冇諗過竟然跟住突然間，咦、我鍾意咗喎，有興趣喎、我覺得好得意喎，咁即係我發現原來個疫情上面係會除咗工作上面或者生活上面嘅一啲轉變之外，興趣都會令到大家轉變咗咯。 係啊，即係好似做生意咁樣啫嘛。即係以前可能我唔接觸嘅，突然間接觸咗，我又好有興趣喎，咁就開始諗多啲。 我見你嗰日睇商家書嗰度，哇 ！Dixon 做咩啊？ 係啊， 成熟咗咁多， 突然間帶啲咁嘅書翻嚟睇咧，咁樣。 你睇佢今日西裝骨骨咁， 健客嘅 look 咁 樣，唔係喎，覺得你出 show 喎。 唔係啊，咁即係呢啲嘢會接觸多咗。咁但係另一樣就可能興趣啦，再近啲啦，大家可能啦。以前我唔识打麻雀噶， 系 呢一年就学多好多啦， 真系 我以前真系唔识噶，因为我屋企唔俾我接触啊，我爸成日话唔好打麻雀啦，唔好学呢啲嘢啦，咁样，跟住后屘咧，而家接触咗咧，我就学后悔迟啦， 哎呀， 因为你赚少好多啦， 唔够功力， 系啊，咪净觉得，哎呀，原来咁好玩嘅，即系唔好讲话系咪有冇钱跟瓜葛啦，而系嗰个训练个努力原来咁有趣，搞到我就即系 download 啲游戏玩都系麻雀咯， 吓真系噶，会噶，突然间会突然间想嘅时候就全部嘢都系噶，但我想讲我另一样嘢仲系再奇景啲啊，我你知唔知我今年即系讲紧2019年啦，去到而家啦年头啦。你知唔知我咧，竟然走去书局嗰个次数，同埋我去买书睇嘅次数？你知唔知我而家买咗几多本书啊？ 十本、廿本、三十本、 两本， 但系一本。 系咪？我行咗书局啊，睇下啦，打书钉。 我总上个礼拜日已经买咗两本啊，即系总共我2019年嘅年尾啦，应该咁讲，即系其实短短半年间啦。我买咗差唔多8-10本书喺屋企啊！ 哇！ 即系大家如果认识我嘅人都知道我系一个 唔睇书上网嘅人， 系啦，我宁愿如果睇嘅话会睇文字版， 是 我唔会睇书揭一页页嘅书嗰啲人嚟噶。 啊！ 我可能我而家买嗰8-10本书已经买咗我差唔多5-8年嘅 quota 咯。 哇！ 即系我以前可能只系书展嘅时候，哦凑下热闹啦，入去睇下嘅时候，哦好啦，咁啊买一本半本啦。嗰啲嚟嘅咋，平時一定唔會去書局，亦都唔會去走去對啲書有興趣咯。仲、 哦、 要我涉獵嗰啲書係完全唔同範疇嘅，真係你都估唔到啊！你知唔知啊？ 所以人生其實真係成日都會改變咯，即係尤其是呢段時間，我自己都好多改變嘅。例如係咧，反而調翻轉，的神咧玩麻雀啊嘛，我調翻轉啊，其實好耐冇同屋企人玩啲好簡單嘅遊戲， 排狗， 唔係啊，排狗，我唔識玩， 烏龜 係啦， 咩斗地主嗰啲我都唔识噶。啊，甜乌龟啦，或者记牌啊， 掉手巾啊，你屋企 玩？唔系啊，记牌啊，你有几耐冇玩过啊？ 唔系，佢大到可以玩二人三足 咁犀利， 独利利。 哇！咩玩记牌？ 你冇试过咩？嗱，好细个嘅时候， 冇错， 即系将啲 pair 牌全部放晒出嚟，然后咧就同屋企人斗估得多牌，究竟第一只同第即系总之对嘅嗰 pair 系喺边咧？ 前面即系倾边啊？系啦，十格咁嗰啲。 冇错啦，咁啊点样可以记晒成副牌咧？即系反而调翻转咯。我估好多人都唔同嘅，有啲人咧就系向前进去一啲新嘅领域啦。咁但系有啲人咧反而系揾翻一啲以前好耐冇做嘅嘢。 嗯，但系点都好，都系一个我觉得近咗啦。即系唔好话净系屋企人啊或者咩啦，你同朋友关系近咗，但系亦都之前咧，我都知道有啲朋友系因为疫症咧。而同你嘅另一半遠咗嘅， 係，哦係啊， 心遠咗定係距離？ 距離遠咗，即係有啲可能係明明係 long 啲緊啦，佢直情係 long 咗好耐咯，因為冇得飛嘛， 係啊， 咁變咗就只能夠隔空咯。咁但我最近亦都聽到幾有趣的一個朋友咧，就係佢因為咁樣樣隔離咗，佢就同一個好耐冇見過嘅朋友開始 結咗婚啦， 唔係啊， 開始結婚， 唔係啊，而係有喺隔空傳情咯，冇見過但係就拍拖咯。 吓！但系一早已经识咗嘅， 一早已经系朋友。咁佢嚟紧就希望，如果即系话，而家大家都知啦，啲航班可能都开始复苏啦，系咪？再复苏啦，佢就好想尝试下见到真面目嘅时候，会唔会系相处到咯？ 哦， 即系开始咁样样去变成一个拍拖，佢话好有趣嘅， 真系好有趣，好少有啊！ 佢系安全嘅，佢唔系网恋恋咁嚟嗰啲， okay, okay. 而系识咗好耐嘅朋友，大家知底细，但系就透过咁样样去信息传情咧，最后就一齐咯。 OK， 讲到呢度打个插快速地讲少少啊，我之前咧都有咧系同阿文大人咧有倾，就系倾网恋啦。咁我同文大人咧有倾过其中一个讨论嘅话题咧，就话原来疫情期间咧多咗好多唔同嘅人，甚至乎尤其是系。二 set 世代啊，佢哋啦，佢哋系倾向咧，如果拍拖嘅话或者约会咧，系上网约会啊。跟住佢哋觉得喺疫情方面，首先就系因为有好多唔同嘅阻碍，令到佢哋冇得真正约会啦。另外就系衍生到令到佢哋觉得咁样嘅话咧，悭好多钱啊。因为佢哋第一次约会要买衫啊，要去一间靓啲嘅餐厅嘅所有嘢，佢哋一减轻晒所有成本啊。跟住之后对于佢哋嚟讲，所以佢都好正嘅事咯。另一样嘢就系原来佢哋网上而家嘅倾向，以前就觉得玩下玩下啦，而家唔系噶，而家网上佢哋系真系认真去揾一个人，而佢哋觉得喺网上揾到认真嘅一个陌生人去拍拖、去约会，甚至乎发展成为结婚嘅对象咧，成功率系大好多。 嗯， 因为世界大咗嘛，咁当然啦，即系要小心啲啦。世界大咗嘅时候，亦都有机会会遇到一啲你未知嘅嘢啦。 我有我的感觉，闹市里四处穿梭，喧哗的声音似是猎豹。我有我双手抱着我，哪个也不痛，喜欢孤僻感觉是猎豹。 住唔揾你有 Aga City Pop， 转个头翻嚟继续会有寻常思认真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人大早前通过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立法会议席将会增加至九十席。身兼行会成员的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黄国健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选举委员会、功能组别和直选议席各占三十席可以接受，但是从中央角度出发，立法会四十、三十、二十比例的可能性较大，因为中央希望落实行政主导，有一批议员较稳定支持政府。形容由选委会选出的立法会议员没有执政党之名，而有执政党之实。选委会除了可能选出最大比例的立法会议员，人数亦都会由1200人增加至1500人。另一名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在另一个电台节目说，选委会将会成为一个超级政治监察机构，但他担心短时间内寻找几百名有能力的人才进入选委会有一定困难。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相信，全国人大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之后，可以有稳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让香港能够聚焦发展经济和民生，可以吸引有能力人士加入特区政治体制。他出席一个论坛时说，过去一段时间，任何有志服务社会和政府的人都要考虑面对攻击和起底。而公务员到立法会时面对拉布，在未开口就被难听说话攻击，认为都不利有能力和有志人士加入政府。聂德权又说，正确认识一国两制等是培训公务员的重点，计划今年成立的公务员学院会加强在宪法、基本法和国安法等的培训。日本东京都新增34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117200多人染疫，重症患者增加1人，累计有47人。截至星期六的7日平均每日感染个案有 298.7 宗，较之前一星期上升 7.1%。 全国知事会以视像方式召开抗疫会议，就全国将会在明日全面解除紧急事态宣言，向中央政府提交紧急建议方案。为防疫情再次扩大，建议加强病毒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并且提供财政支援，构建强而有力的卫生医疗体制。知事会又要求在疫情平稳的地区逐步重启政府旅游支援项目。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朝渐转多云和有一两阵微雨，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明晚显著转凉，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9度。展望星期一朝早较凉，下周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浙江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 狮隧的车龙排到油站对开，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在星河名居，将军澳隧道现在主要是九龙入口的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业街。路面方面，在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龙尾在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的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龙尾去到近南边围回旋处。而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近银影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正直之中学。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佐敦的吴松街因为路面工程，介乎宁波街至佐敦道一段现在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啊、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音乐说陈柏宇的音乐选择， 呢首歌就系《天才白痴钱钱钱》。我觉得呢个钱同埋生活嘅关系好微妙咯。 嗯， 你又冇咗佢又唔得，但系佢又唔可以成为重点，但系佢亦都可以解决到某一啲问题，俾到你多啲时间去做第二啲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的神施培，寻常事认真做。Saturday game on。 嘅 Saturday Game On 咧就系我啦，不过咧今日带翻嚟嘅嘢咧，你可能会用过嘅。 做咩保护自己嘅、啊、你？ 就系带自己翻嚟俾我哋估啦， 唔系嘛？咁我今日唔使帽啦，系嘛？ 千祈唔好啊！ 我唔使帽啦。 系啦，咁啊，今日带嚟嘅呢一样嘢咧，俾少少 tips 先。咁咧，我哋嘅生活当中啦，可能会遇到有一啲嘅尴尬位啦，或者有呢样嘢出现嘅时候，人哋可能会唔中意你。 放屁！ 唔知啦。咁所以咧，有呢样嘢嘅出现，睇下臭唔臭咯， 臭脚， 臭脚啊！咁你唔俾佢闻都 OK 嘅，应该 有人成日俾我闻啊，最近 真系噶，好奇怪啊！嗱，但系咁讲，我真系有个 friend 咧， 我有个朋友中意闻臭脚嘅， 我冇话系的士。 唔系，我惊听众以为系我。你话直播室入边，我都好惊啊！ 我哋有着鞋啊，系啦。咁如果呢样嘢出现咗嘅时候，就可以帮到你。究竟系乜嘢嚟嘅咧？估啦， 即系咩啊？防 腳防止尴尬嘅嘢，佢话一样嘢。 系啦，咁 用咗之后就可以帮到我哋，等我哋唔使咁。 唔真系唔关脚臭事噶， 唔关脚臭事。系讲开咧，原来我最近有个朋友好中意闻脚臭 止汗剂。 啊，止汗剂啊，唔系止汗剂， 但系身体体味嚟嘅，即系防嘅，尴尬防体味嘅嘢。 哇，你咁快就已经估到咁深入？ 哦，唔系我问啫，系定唔系啫？ 系。咁听众朋友可以欢迎留言啦吓，我会解答你 咩止汗水晶啊，即系嗰啲系嘛？ 止汗水晶， 止水晶我听过， 唔系啊，佢好得意嘅，佢一嚿好似石头嘅物体，咁啊半透明嘅，我唔知道师培知唔知系咩，咁跟住之后洞洞地，佢好似一嚿玉石，即系水晶咁样嘅物体啦，跟住就话后屘查咗有啲粉末咁样带出嚟定唔知点噶，跟住之后查完之后就嗰啲粉定唔知点样就可以令到你减低个汗味咁样，我记得我好耐之前都试过，但系唔记得有冇用啦。但你叫我转翻其他就知啦。 我而家其实反而好少查，个原因系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系保持个流通啊，即系你譬如腋下嘅空气流动啦，咁就真系最可以排到防到臭。 着得性感啦，原来因为咁解 要通风。 唔系，我记得我以前第一次咧用一啲嘅止汗湿纸巾啊，系全靠超 B 咯。 点解啊？ 我未体验过嘛，以前都会用止汗剂嘅，读书已经用噶啦。咁但系咧，有一次出 show 嘅时候咧，真系你 feel 到啲热咧，已经系将嗰啲止汗剂好似排走晒、溶晒啊。咁又有得噏味啦。跟住咧，我超 B 呢个时候就攞张纸巾出嚟抹，咁你都知啦，佢系比较干净噶嘛。跟住我就咧笠咗佢一张嚟用咧，哇！自嗰次之後，我就覺得原來係出 show 一個好嘅幫手。 佢係齋普通濕紙巾定係 濕紙巾，但係佢有嗰種佢聲稱嘅牌子係有止汗嘅同埋係啦，令到你會香啲啊、清爽啲啊。跟住抹完一次之後咧，真係好爽喎！ 覺得好正。 我再索一索嘅時候咧，啊，紙巾又真係香味喎、啊。 哦，咁但系佢有冇话有啲咩冰冻效果啊？ 俾翻边啊？塞翻落佢袋度。 好衰你！ 有冇香味噶？你嗰只 有啊，就系有香味咯。 系冰冷嘅感觉。 冰冷香味。 啊，咁我大约知道。 最初一出系得嗰只牌子。 好贵嘅嗰啲。嗯。系咁啊，唔系呢样嘢。 我买唔起咯，所以攞 边嘅。 攞都攞边嗰啲。 系啦，咁啊，继续估啦，唔系呢样嘅。嗯。仲有啲乜嘢咧？ 系咪止汗用啊？咁？ 唔系止汗嘅， 但系用落身体度嘅。 用落身体系 哦，会唔会系嗰啲防走光嗰啲贴纸啊？ 防走光贴纸 系啊， 唔系，即系你平时咧女仔，譬如你着嗰啲低胸衫，你好惊会走光噶嘛？ 或者着晚装嘅时候咧，系啊，嗰啲唔系嗰啲， 唔系啊。其实我成日都觉得双面胶纸都得啦， 我觉得胶布都得添， 真系得咩？要双面先黐得实噶嘛？哦，黐住边度先？会走光嘅位置嘛，直接黐住佢。 系啦， 系唔系嗰样嘢？系。 头先你话关体香事、啊， 我冇讲过关。 系咩？头先我咪问你系唔系关 系咪用喺身体啊嘛？ 你有讲过，所以 体香唔关事嘅。 哦，系咩？ 系、 哦、 啦，但系你头先话咩同臭味有关系啊嘛？系同臭味有关嘅。 但我话关唔关身体事？ 哦、可以清除啲臭味，但系冇香味嘅嘢咯。佢 但系关唔关身体事啊？即系你身体嘅臭， 关身 体事，即系身体嘅臭， 唔系加底喺度嘅， 唔系搽嘅呢只， 喷落，即系总之垫落身体度噶啦， 颈以上嘅， 颈以上，我以为你想做咩？ 系咪颈以上？ 想 我想cut 咗你支麦， 系啊，瞄咗佢估咁耐， 系咪颈以上？ 冇错， 咁我有啲方向啦， 系啊， 颈以上有咩地方嗱？一系你嘅头，一系你嘅口， base 鼻都得嘅 base。 咩 base 啊？ 化妆嘅时候搽咗 base， 我以为你啲 啲汗， 我以为你嗰啲 base 啊，即系撩出嚟嘅时候就臭啦咁样。 护肤嘅， 唔护肤嘅。 嗯，我问一个系定唔系？ 你唔估下嗰样嘢嘅大细啊，嗰啲嘅。 唔系，我觉得净唔使，我觉得我有啲近啦。除非我错，除非我错。呢样嘢系同我头先讲嘅嗰两样嘢系其中一样。 边样？ 即系边两样？ 口或者个头发。 O K， 冇错。 究 竟系边一样呢？ 究竟边样咧？嗱，听众继续可以帮手问问题嘅，我都见到好似有啲 message 啦。转个头翻嚟读一下听众嘅问题，好冇？ 好， 帮我哋一起解答一下。 哇！ 逢星期六下周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磨砺的神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Saturday Game On。 首先听过有 Sea Star 集合霸地球保卫队。 系啦，咁啊，跟住头先啊，亦都睇咗听众嘅留言啦。咁、有人问啦 ，Teddy 话可唔可以循环再用嘅？呢一样嘢用晒就冇得再用噶啦。 除非你反错， 反错 呕翻出嚟，系啦，呕翻出嚟自己再整翻凝结佢。 系啦，或者加啲嘢落去啦。咁啊 ，Roof 咧就问系唔系喷雾式嘅？好醒啊吓，系喷雾式嘅，系唔系放口臭嘅咧？是防口臭的、另外麗荷就说是不是防晒的喷雾来的，就不是防晒的、因为刚才讲了就是防一些臭味嘛、 我觉得思培今次呢，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快有头水啦， 是因为思培今次给那个 tips 太 明显， 同埋佢太傻我哋今次， 系 啊， 同埋太正常啦呢样嘢。 多谢你啊，因为好多听众们都要同我哋一齐估噶嘛， 系啊， 下下都咁深嘅话，啲听众又唔想玩噶啦嘛。 都系嘅，咁但系咧，今日呢一样嘢咧，我觉得都佢有好多唔同嘅演变嘅形式啦，或者使用嘅方法啦，即系头先你都有讲啦，其实佢有啲咧系液体状嘅，咁有啲系固体状嘅，咁、你觉得今日带嚟嘅系边一只？ 你话喷啊嘛？ 系， 咪即系液体啦。你不会固体弹珠啊？ 不是，可能喷完出嚟变固体。 咁有型？ 新科技嘛， 咁真系好潮、啊。 你记唔记得之前话坊间嗰种杀虫水就系杀曱甴咧？喷出嚟就系冻到只曱甴结冰嘅啫。 即出嚟结冰起泡、 可能就系喷到我哋结冰。 但喷你个口， 系啦。是有讲口咩？佢都冇讲过 咩口啊，口腔啊， 我 friend 咗口啦， 系啦，咁有人估到系服口臭嘅，咁但系咧，等你自己拎出嚟睇啦。 比较冇玩啦， 咁当然啦，即系我其实咧觉得呢、這、一个，尤其是系疫情嘅关系啦。 点解？点 解你摆埋胶袋落去咧？ 唔系啊，胶袋不嬲都喺度噶，唔知边个上次用完。 哦，系咩？ 系啦，我哋本身呢、這个个呢、這个抽奖盒咧系有个胶袋包住嘅咁样。 嗱、我而家摸到一支咧，好似粉笔形状嘅 size 啦，都系圆形同粉笔一样，大概系胶，即系胶樽装嘅，系可以打得开个盖嘅。咁、再入啲我就唔敢掂啦，因为我唔知道师培有冇用过。或者定系 平时摆个口度含， 屋企人啊朋友用过咁样，我唔系咁够胆掂啦。但系其实我系好百厌地，好想打开个周围喷喷落个盒度嘅。 你不如试下用啊，而家拎出嚟。 哦，我喷完之后 好靓啊呢个盒。 佢试下用系喷自己。 我谂住喷落个盒度，我喷完之后跟住等阿迪神自己伸只手去嘅时候，成手湿落落。 你讲到咁，我唔会攞啦。你真系当我蠢咩？不过呢一个嘅。噴劑呢，我覺得其實是、方便了，因為之前呢記不記得我同阿莫都講過，即係我哋唔鍾意食香口膠啦、即係做呢行可能即係經常見人啊咁樣，但係好多時間唔講嘢啊咁樣㗎嘛，咁我哋都會用到，但係食香口膠真係突然間會化啲口膠，咁變相呢一啲嘅用品呢就好似係幫到手好多，同埋佢方便攜帶啊。 冇錯，其實咧，我有用過好多唔同嘅一啲，即係直接講啦，呢、這個叫做口氣清新劑，耶，估中咗啦，大家。咁咧，但係其實咧，坊間我自己覺得， 今次個 game 開咗之後咧，未講答案。 就估中啦， 師培就已經話我哋估中， 冇錯，係喎。 但其實好似香水咯，佢個身佢樣 係啦。咁其實有啲大支，有啲細支嘅。呢一隻咧， 你有冇噴過呢支嘢？ 我冇啊，新嘅呢個。 新嘅。 其實咧，佢係覆盆子嘅薄荷味嚟嘅。 覆盆子係人嚟嘅。 覆盆子唔係日本人係嘛？ 一啲果實嘅物體啊。 冇錯冇錯，你可以聞一下咯。哇，你真係當香水咁。 係啊，當香水咁樣搽咯。 係，我想講咧，呢一啲咧冇用嘅，因為我之前試過噴落個口啦，個口會好苦嘅薄荷味嘅。 哦，係啊，你唔得咩？ 我唔得啊，跟住之後咧，我亦都試過之前喺泰國咪買支，而家我見到 好、香啊，西柚味啊， 激嗰個超級市場嗰度咧，都見到我喺泰國嗰陣時買，有一次我咪買手信俾你哋嘅，跟住其實我有一隻咧就係一個好似迷宮形狀嘅香口珠，又係堪稱擺咗落個口之後就可以除口臭嘅。跟住之後我啱啱上幾個禮拜執屋嘅時候我都掉咗添咯。 係，我都掉咗啊！嗱，有啲咧就係香口珠咧，佢話你食咗落去之後啦，咁就可以減少啲胃氣啊，類似係咁樣啦。但係我試過好多隻咧，其實我都覺得 薄荷西柚味喎。 係啦，唔係個個牌子嘅呢啲口氣嘅清新劑咧都咁 work 嘅，即係你可能真係有口臭嘅時候噴完之後，你真係覺得會有啲即刻冇曬口臭。我覺得唔係隻隻嘅，咁所以你要自己試啦。咁但係呢一隻咧就有唔同嘅口味。不過咧頭先我都揾咗少少資料啦，其實咧都幾得意嘅。原來咧你遇到口臭嘅時候，可以怎样解决，同埋咩时候会有口臭？ 饮绿茶， 飲綠茶都得嘅。 食檸檬， 食檸檬。 所以啲人成日話飲熱檸水啊嗰啲噶嘛，係咪啊？因為我見檸檬擺喺雪櫃去闢味啊嘛， 闢一闢個口啲味啊嘛。 食檸檬得唔得啊？好似又 定係胃酸又會再多啲，又會再臭啲、 啊。好似係，但係飲綠茶我知係得咯，因為日本好多研究都話飲綠茶。 冇錯， 酵素嘛入面嗰啲、 嗯。另外亦都有人講話擺塊薄荷亦都得嘅。咁但係咧，我就想反而想講咧，就係、是、原來咧，我哋唔同時候咧有口臭咧有唔同嘅應對方法，例如係一起身嘅時候嘅口臭， 飲水、 朗口。 中曬，但係咁究竟係刷牙之前飲水定飲水之後刷牙？ 刷牙之前飲水。 错 是不啱的， 原来是千祈不要在刷牙之前喝水， 怎都要赢的小朋友，即不要刷牙前喝水，是的，我啱了，即刷牙前不要喝， 没错，是刷牙之后才喝的，为什么呢？就因为呢他说你成晚你都没有动过口，或者其实你睡觉的时候，可能那个血液的流动会变差啦，系啦，咁令到口腔的细菌的量会多咗啦。 但系我坊间咧有个道听途说啦，我不知道真定假。我听过人讲咧，话如果你便秘嘅话咧，成日唔系去到厕所嘅话咧，佢话因为就系瞓醒觉，你口腔有啲嘅细菌嘛。但系其实你 食咗 嘅细菌系啦 ，suppose 咁你未必系会即系有啲好大嘅病毒噶嘛。佢就話你飲翻嗰啲水之後咧，可以嗱我唔嗱我 即係令腸道蠕動咁樣係咪？即係益生菌咁樣嘅功能啊！啲人咁 嗱，其實我聽過 大家唔好試啊，即係真係有科學根據嘅，你哋先好試啊！ 我聽過坊間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咁但係飲温水咧，我都聽過好多人就咁講，就話幫助腸道嘅蠕動， 或者飲蜜糖啊嘛。 係啦，咁但係我就冇聽過咧，就係話刷牙之前飲嘅，淨係話起身飲一杯。咁但係頭先佢呢個專家點解話唔好？刷牙之前飲咧，係因為你有好多菌喺個口嗰度啦。咁最好你要清除嗰啲口臭咧，就一定係刷咗個牙之後先飲。如果唔係嘅話，你換一啲新嘅唾液俾佢啊，你咪將嗰啲臭嘅嘢吞曬落去咯。咁你咪清唔到個口咯。係啦，咁就大家揾一個自己覺得work 嘅方法啦嚇。咁坊間都有好多嘅。咁另外咧，仲有一個咧原來好好笑喎，肚餓都會口臭。 有信喎， 呢個係 真係啊， 係啊，因為我成日覺得我自己。因為我成日減肥節食啊嘛，我一唔食嘢耐咗咧，我講嘢咧，你會 feel 到我講嘢冇乜自信，同埋講嘢細聲啲，係、因為我 feel 到自己個口都有啲味道，所以我就講嘢就咬底就啊係啊係 啊, 啊，就係、是、希望唔好咁大陣味。 佢連係啊嗰、那個呼氣佢都想減輕， 係啊係啊， 呼氣， 跟住同埋會狂吞口水、 啊， 或者你會狂飲水之後先講嘢。 會啊會啊， 係 啊, 啊、 我都係嘅。但係原來咧，佢講個原因係咩咧？佢話肚餓嘅時候啦，因為消耗咗血液中嘅葡萄糖，咁令到你体外燃烧脂肪嚟，可以产生更多嘅葡萄糖啦。咁然后咧，好多物质咧俾呢啲血液代谢咗之后咧，你就会有口气，个口气亦都会变得难闻啦。咁、所以咧呢一个时候咧，佢就会建议你正常饮食，同埋即系唔好成日咁极端地饥饿咁样咯。我觉得饮多啲水都有用嘅，同埋佢反而讲话咧，得闲可以食下啲朱古力做点心。 吓， 但系咧其实好矛盾，你明唔明咧？你諗住節食啦，或者即係節食，當然我覺得太過極端係唔好啦。啊，都得嘅。你明唔明諗住減肥，但係又叫人食朱古力咁樣？但佢就話咧，因為朱古力裏邊咧有一啲嘅多酚聚啊，咁呢啲有佢呢一樣嘢係有防臭嘅效果嘅咁樣。 心到下世纪，笑脸如蒸汽，不再认得你。一百岁，失去自问候你，身旁的你，不成对比，好衬还未老还一起，表情反应要刻骨铭记。照片，怕面容改变， 啊，石咏丽嘅歌曲啊，歌曲名字叫做《一百岁备忘录》。咁啊，呢度系陈翠士认真做，一阵间五点钟新闻之后翻嚟，我哋继续啊，同大家玩。 留喺屋企，几百人就去到临时庇护中心暂住。当局警告大雨可能持续至下星期四至五，官员已经要求大约15个地区的居民疏散。缅甸多处继续有民众上街抗议军方发动政变夺权，第二大城市曼德勒有几十人示威，期间有汽车冲向人群，亦都有警员发射橡胶子弹，有人受伤。在南部土瓦，示威者在市中心集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缅甸军方持续使用暴力，认为国际有迫切需要坚定和团结回应。联合国缅甸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安德鲁斯呼吁国际社会透过制裁减少缅甸军方获得金钱和武器的机会。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今日阳光充沛，下午天气炎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29.7 度，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春分。此外，一道冷锋已经在华南北部形成，预料会在听朝横过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渐转多云和有一两阵微雨，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明晚显著转凉，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9度。展望星期一朝早较凉，下周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空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油站对开，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近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交通被较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就塞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在濠涌，反方向出九龙介乎白沙湾码头至到狮子会段而家比较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蒲岗村道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蒲岗村道去虎山道方向近崇华街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龙尾去到近龙翔道的支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车去西贡，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27，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42。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勿饮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正所谓钻石恒久远，一火永流传。哎呀， 你跌咗嘢啊！ 我只钻石戒指刮花咗。 真嘅钻石点会咁容易刮花呢？你老公好明显买咗假嘢俾你。 听讲啲嘢花咗系有办法修复噶。 咁就要听实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周家俊、赵善恩、李慧贤主持嘅 STEM 上创实验室。今集我哋会讲下硬度啊。 咁如果系个心花咗，又修唔修复到呢？呢、这个要揾你老公。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 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魔力的神施培。 寻常事，认真做。 十分啊，咁啊，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咁啊，呢度系寻常事认真做直播室入边有魔力啦、师培啦，仲有的神喺度。咁啊，但系呢个时刻咧，应该系呢一个先啱嘅。 咩？你觉得自己好潮 咩？佢又上班喎，吓唔紧要，听多次啊，好听嘅，听多次啊。 咩？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系啦，哇，好多嘢听今日，我哋而家嚟到港珠特工队，今日就系的神发版，咁啊，究竟的神今日想同大家讲咩咧？又有嘢听啦，听下呢个啦，咁样。 港珠的百科全书。 喺身边总有一两个好中意食蟹嘅朋友，而家食蟹已经唔需要分咩大时大节噶啦，基本上你想食就买蟹嚟整啦。而整蟹嘅方法亦都有好多种。根据翻食蟹嘅历史，原来最早期可以追溯到去西周时代。由记录所知，原来已经有2800年嘅历史噶啦。从早期嘅魏晋时代，当其时已经有一手揸住蟹钳，一手揸住酒杯，食蟹、饮酒、赏菊、作诗呢四样嘢变成咗一体，成为咗古时入边最高尚嘅情操。其实去到明朝，反而食蟹嘅做法就开始反璞归真啦。最平淡嘅就当然系清蒸，但系呢样亦都系主流。但系坊间继续有唔同种类嘅方法，唔同种类嘅腌制，例如喺宋元最出名嘅一定系洗手蟹、蟹黄、蟹肉包子呢一啲嘅做法。而讲到食蟹，香港人另一款都好中意食嘅，一定系软壳蟹。炸咗嘅软壳蟹大家食得多啦，但系软壳蟹究竟系咩嚟嘅咧？ 好，问下知唔知软壳蟹究竟系咩嚟咧？ 我想知道洗手蟹系咩？ 啊，洗手蟹系咩咧？我再上网睇咧，原来好搞笑，但系而家我哋香港冇乜人食洗手蟹嘅。最似样洗手蟹应该系乜嘢咧？就系我哋平时系韩国食嘅酱油蟹啦。 哦，都系只叫洗手 咧。因为咧洗手蟹咧，原来就系好即食嘅，就系 将 你估先。 食完之后只手会好污糟邋遢，好大阵味，要不停要洗手嘅，所以叫洗手蟹。 O K， 呢个系你觉得咧？ 我都以为系咁。 哦，你都以为系。 即系食完要洗手，所以叫洗手蟹。 虽然好多蟹食完都要洗手嘅， 都系嘅。 但系佢系一定系劲大阵味啊，或者盐个色啊嗰啲咧，一定要你洗手。 你两个食唔食蟹嘅本身？ 食， 我系食熟蟹咯， 好中意食蟹嘅。 系啊，你系食熟蟹啦，好中意食蟹啦，我都好中意食蟹嘅。 好中意食仔嘅蟹嘅。 咩叫仔嘅蟹啊？ 大闸蟹。 哦。 乸嘅蟹 同公女咁样。 我想问乸嘅蟹系咪好多膏噶？ 乸嘅蟹咧就系有啲橙色嘅硬骨骨嘅，即系蒸完出嚟硬骨骨嘅膏。而仔嘅大闸蟹咧就系有好多半透明，好似 gel 状嘅物体。 哇！呢种正，呢种正， 我好中意食仔嘅蟹。 死啦！原 来 我系好中意食仔嘅蟹多过食女嘅蟹。 系啊，我哋有个同事之前最好笑，第一次食蟹啦，跟我哋去，跟住介绍啲仔俾佢食啦，因为我哋嗰个食仔啊嘛。 系。 跟住嗰日都系嗰个月系当做嘅仔蟹，跟住佢一食，哇，几好味喎！跟住食下话俾佢听，你知唔知呢个咩嚟？咁，跟住讲完之后，佢自此之后唔识啦。 啊，系啦，你知唔知系咩嚟噶？你唔知系咩嚟噶？ 我唔知道有嗰啲唔可以食嘅特别嘅器官啊，系咪？ 哦，唔系， 食， 唔系器官， 我哋都好中意食。 哦，我以為咧講緊係，譬如食雞嘅話，咪有啲人好中意食雞子嘅、哦。我以為蟹都有蟹字， 唔係即係佢嘅意思，即係話你知唔知橙色同白色係乜嘢嚟？ 我知道啊，咪膏咯。啊，我知啦，係咪嗰啲 B B 啊？其實都係。哦，唔系、啊， 可以咁讲嘅，迟啲会进化到变 B B 嘅。 我 B B 之前， 系唔系咁？我觉得都系正常嘢可以讲嘅，即系有啲人唔知道嘛，即系、啊、就系卵同埋精子咯。 系啊， 哦，系啦、啊，所以咧，我哋 dip 得好滋味咧、啊，都有啲人就话，因为佢嗰个好补啊， 系、 啊，即系有啲人话系健康、啊，不过食得太多都系唔好，因为咧，我试过一次食 高胆固醇噶， 我有一次食蟹烟啊，嗯、我揸车翻屋企途中啊，个心痛啊， 吓， 系啊，揸到心痛啊。跟住咧，我嗰种心痛咧， 通常好贵噶嘛。 其实咧，我人生试过两次， 一路食一路抌心啊。 系啊，哇，好痛啊， 好贵啊， 好贵、啊，我荷包啊咁样。咁但系咧，嗰次咧嘅经历就系咩咧？我行即系揸车，我上车咧，我手心冒汗手震，然之后咧，我上到车飙冷汗。行喺途中咧，我个心痛出嚟。 你系咪因为食蟹食得多虚啊？个人即刻，因为啲人话寒凉噶嘛。 我唔知系寒定系因为胆固醇高。因为我估系胆固醇高有机会影响，因为我食几样嘢都唔得嘅，蟹啦，第二样就系大家都好中意食嘅鲜油嗰啲叫咩？鱿鱼， 鱿鱼， 鱿鱼我都唔得嘅。 哦，我最中意食呢啲啊， 但 最高胆固醇系呢啲啊。 我第一次啊，即系遇上呢啲嘢系翻屋企途中咧，突然间唔舒服咧，就系同你哋去啊，食某一间打边炉，食某一间打边炉咧，唔系食物中毒，系补咧就系我估去啊。跟住咧，嗰时翻嚟要做节目，就系、是、食某间打边炉啦，我费事开啦。 唔系，我意思系嗰咩材料令到你咁补？ 中药啊， 系咩？我哋 药膳汤底。 有一次我哋去药膳汤底，好耐之前去过一次药膳汤底。咁跟住咧，嗰次喺旺角， 我有食过药膳汤底。 咁身材实料啊，嗰间佢即刻有反应， 系啦，冇事啊？点解？ 唔系，因为个身体唔同。我可能我虚，定系我补得滞？ 你女啊嘛？ 最大问题我唔记得我食过药膳。煲啊，因为我平时唔食药膳煲啊嘛。 嗰餐饭系你唔食牛噶嘛？ 系啊， 系啦，嗰餐饭系分咗两边嘅。 哦， 系啦，总言之，但系都系药膳啦。 系咪尖沙咀啊？ 唔系旺角。 哦，咁冇嘢。 旺角咁 ，anyway 啦，即系总之打边炉啦。咁嗰时仲要翻嚟做节目，跟住咧，我系食完嗰餐饭咧，上到的士嘅时候咧，我系晕咗咯。我直情系冇咗个画面啊！到下一个画面一醒嘅时候，已经系去到广播道口啦。 咁你唔好饮嗰啲咩补酒嗰啲啊，我都惊你顶唔顺。 系咯，我都唔知道啊。可能要养命嗰啲我先顶得顺。 养命都好啊， 养 得 滞 啊， 养得 滞。系啦，嗱咁但系头先讲咩洗手鞋 系 乜嘢系洗手鞋呢？其实原来就系话以前咧嗰啲人咧会生嘅一只活生生嘅鞋，然之后就切。即就咁就食，飲啲醬汁就食。咁其實個蟹都唔使，等於你食醬油蟹啫嘛。你食醬油蟹都係生噶。 咩啊？但係醬油蟹係醃製過噶嘛？即 係 等於你 Papa Ham 都係生嘅，但係你醃製過噶嘛？ 所以我就話而家其實好少咁樣食嘅。 蟹壽司咯，即係考刺身咯。 係啦，但係以前我唔知啲人做法會唔會有啲唔同啦。因為我上網喺度 search 嘅時候咧，其實我都睇咗洗手蟹，大部分都係講話生嘅，唔係大部分係佢真係生做嘅。但係佢就話有用啲醬料飲完就食咁樣咯。 我想讲咧，关于蟹咧一啲我自己问 嘅心得， 唔系心得啊！我其实咧有阵时食蟹咧，我会惊噶。点 解咧？ 因为其实我系惊蜘蛛，我惊昆虫噶嘛。咁有阵时咧，我就会睇到咧电视机咧，咪会播啲海洋啊，咁啊又影啲海底世界啊，咁咪好多蟹啊咁样噶嘛。 系啊。 又或者咧就会影我哇日本嘅长脚蟹啊，即嗰啲啦。跟住我睇到佢哋成日蜘蛛咁咧，我就会谂。我点解会食啲蜘蛛落肚呢我咁惊蜘蛛，跟住我觉得好似啊两个款。 咁你八爪鱼都唔食得噶？咩 啊？ 八爪鱼都有八只脚噶嘛？ 你唔同啊，即系佢个壳啊。 你啲幻想 力 啊！ 八爪鱼同 蜘蛛，你 觉得有 分？蟹都似啫，咁但系如果你讲到八只脚咁，呢啲都类似啊。 边度同啊？人哋真系一个钳咁样嘅形状，有毛噶嘛？ 我唔干涉啊，你哋自己大 片。你仲话学潜水？ 系咯，你点学潜水啊？ 见到下边啲蟹你话好惊啊！ 你就算喺海边钓鱼，你都有蟹噶喎。 唔系 ，OK， 但系你食落口唔同咁啊，个感觉就好似塞咗一只大蜘蛛落口咁，好似菲律宾咁。 哦， 你知唔知啊？炸咗蜘蛛食咁好似。 系，唔系？但系呢一种咧蟹咧，头先你咪话海底有好多蟹啦。跟住我又再睇我哋嗱，我哋以我哋嘅认知，蟹系打横行噶嘛，系咪？打横行啊嘛，原来唔系全部蟹都打横行。 有啲打直行， 有啲品種，因為點解佢哋唔可以要打橫行咧？係因為原來佢哋嗰個腳啊，嘅關節啊，只可以上下擺動啊。咁但係某種例如蜘蛛蟹咁樣咧，有啲人就話其實佢係可以向前行爬行咯。咁所以佢亦都有啲人就叫蜘蛛蟹咁樣啦。咁但係今日頭先我拋下咗個問題啦。咁究竟 軟殼蟹 軟殼蟹係咩嚟咧？大家知唔知？ 退咗殼嘅換殼，即係準備換緊殼嘅蟹咯。 準備換緊殼嘅蟹， 即係其實就等於好似啲蟬脱咗殼咁啊嘛。 係係係。點解我會突然間喺度揾呢樣嘢咧？因為我嗰日就係食軟殼蟹嘅時候諗，死咯！我成日食軟殼蟹，但係咩嚟咧？咁我就再睇啦，睇一啲紀錄片或者係啲介紹啦。啊，原來嗱啱嘅呢樣嘢係啱，可能有部分人知道，部分人唔知啦。因為我問過啲人都唔知道，但係有啲人知咧，但係。咁佢嗰個退殼咁幾時會變硬殼呢？咁我睇嗰個蟹場啲人去點樣講，佢就話原來呢，佢哋蟹場呢，你都知道有一個大嘅工廠，然之後佢運住好多唔同種類嘅蟹，咁然之後佢哋一個個房子，但係呢每一朝佢哋都會做一個工作嘅，就係去到打開個櫃桶撳下佢哋啲殼，睇下佢哋硬唔硬，係啦，或者退咗殼未，咁然後退咗殼之後呢，佢就會把握嗰個時機，咦佢退咗殼喎，即刻就捉去冷冻，因为原来是很短的，可以的时间是。那他几时会硬壳呢？是四个钟头。他们就会硬的了，最短。 那么快、 那他们要24小时每隔几个钟就 check 一次咯。 但他不是是啊，即所以他说一日每日的工作就是做这件事咯。 但 他 平均几久才会软一次壳的？ 他们其实人即那个蟹的生命周期里面都会脱十次壳的。咁因为佢哋会成长㗎嘛，佢哋就係点样，你可能世界 都 会係呀，点样细蟹变大蟹，小心读细蟹变大蟹呢我都差啲读错， 我冇事 冇事係啦。咁跟住呢我哋就即咁佢点变呢，唔通个壳一齐爆呀、啊、咁佢就原来唔係，佢会呢大到咁上下呢顶唔顺啦，佢就会破出。 咁我想系咪都系好似蜗牛咁，佢会换咗个壳，即系个旧嗰壳都喺度， 即系爬出嚟。 系啊，佢换壳嗰样嘢，我觉得有少少核突噶，因为咧佢真系成个好似我哋着衫咁啊，佢成件衫剥落嚟，然之后佢成蟹褪出嚟咯。 但系佢个壳咁硬，佢个身体都有一定嘅位置，佢点样成个人缩出嚟咧？ 佢系好似我哋平时开蟹壳咁，平时开蟹壳我哋咪喺个尾嗰度咬爆之后咧，成个蟹盖反起嘅，其实佢就透过嗰度走出嚟。 哦，即系佢都有个掣可以紧急掣揿完就弹。 即系佢反开自己嘅肚。 你当机械人咁谂系咯，系啦。咁佢就话佢就会咁样褪出嚟咯。咁同埋咧，即系有一啲嘅记者朋友咧，就走去睇下究竟佢嗰个软壳蟹嗰个感觉系点。佢就话咧，原来佢哋系嗰只爪啊，咪成日俾人夹到嘅。 系啊。 嗰只夹已经系冇力噶啦，因为佢哋软壳啊，佢哋退咗壳咧出嚟嗰下咧，其实佢哋个夹系冇杀伤力。 如果想俾佢夹嘅时候，就可以趁呢个时候。 系啦，或者你夹开。 系 啊，咁但系唔危险，就系唔危险啊。 唔系我意思，佢好危险啊。 佢危险噶啦， 系啊，得四个钟头咯。 佢嘅危险你已经唔系搞佢壳啦，佢嗰四个钟头嘅冰鲜已经变咗软壳蟹啦。 啊，都系，唔系，但系你谂下，如果唔系俾人养，佢喺大自然度生存嘅时候，佢每人生里边有十次系软弱嘅时间，咁你仲要系？系啦，咁你谂下嗰阵时要点样保护自己，连钳都冇力。 佢个软弱时间都系得四个钟，咁可以匿埋瞓个觉，咁都冇事啦。即系我哋人生里面啊，有超过十次软弱嘅时候添啦，过到啦，系咪先？ 同埋你软弱嘅时候，唔通你一个大家软弱咩？你匿翻屋企软弱啦， 你又有道理。 咁佢都有窿捐噶嘛？ 系 啦，咁所以呢一个系我听完成个讲解啦，即系啲蟹场嘅时候啦，咁我觉得几有趣喎，原来呢样嘢。转个头翻嚟咧，同你讲下咧。在世界各地十种比较名贵少少的蟹，究竟他们是什么名字呢？就让你们估一下最便宜最贵。 好啊。 I'm a lady killer， 全你的素颜的堆满身边，转眼间反抗的一秒足点，有种冲动入夜变上脸，出手准成越练越熟练，打我一跌尖叫声响起不出偏差，越没预备越害怕，接招一刻倒下便妄想一分高下。 And you know who I am， I'm a killer。 Baby girl 被得搭自动中枪，滴着汗热力爆破冷场，追击枪般锁上你软弱， hypnotize you just like Becky Small， 两眼擦过似向我扑火，计算再秒杀你那心房，不放别人内在隐藏。You know I know 你需要松绑。 You're my kind of guy, I still like the way you vibe. 感官张开倒下，动作招式比高下。Say what? I'm a winner. Baby girl 被突袭自动中枪，滴着汗热力爆破冷场，追击枪般锁上你软弱。You can call me fat, I'm a lady killer.请你不必爱上，露出心坎只会重伤，如能承受的总可激战一场，假使喜欢一晚的气喘，不要给我一世的眷恋，亦不要恋上狠角色只恨出卖自尊。 Boy, Lady Killer， 喂，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喂，嗱，头先咧讲啊，即系软学蟹，系啦，软学蟹乜啦？咁样可能大家都了解多咗啦。 软学蟹系 软学蟹，系啦，软学蟹。但系其实咧，我自己咧，即系坊间食咗好多次软学蟹咧，咁我就再睇埋人哋软学蟹点样去制造啦。个过程其实系几有趣嘅。咁首先咧，平时我哋食蟹，大家都知咧，硬壳蟹啊，开咗个蟹盖咯，跟住咪剪走啲肺咯，咁样啦。但系咧，我睇人哋嗰啲软学蟹，可能拎咗翻嚟解冻啦，一打开嘅时候咧，那个蟹壳咧系真系软到好似张胶纸 咁，未变 系啊！你反佢两个蟹角咧，即一反就已经系噶啦，即系软埋嚟劈咁样就弹咗过嚟， 连埋个盖噶， 成只蟹嚟噶嘛？ 软壳蟹你食紧嗰个系个壳， 唔系就咁食埋噶嘛？嘛，你点解你搣出嚟嘅？ 唔系，即系我讲下佢制造过程，咁佢可能褪咗啦，跟住做冰鲜啦，跟住卖啦，咁你拎到翻屋企整嘅时候，你要将佢解冻噶嘛？解冻翻嚟嘅时候，佢成个形态就喺度，即系蟹噶嘛？咁但系佢个蟹壳系淋噶嘛？但系啲人都要剪肺啊咁样嘛？咁你就要反开个蟹壳，你先去剪咯。咁但系嗰个嘅过程，你睇你觉得哇，原来系咁噶。咁樣，因為我真係冇乜睇過佢未炸之前嗰個 軟弱嘅時候都係嘅。不過有時我喺餐廳食咧，我反而唔係好中意，佢哋成日都唔剪嘅。 即系肺， 系啊， 方便啊嘛， 系啊，食软壳蟹嘅时候成日都食 个肺。问题啊，你估真系帮你剪？ 你哋有留意过有冇肺啊？我 梗系有， 你睇到一刀斩落去完整嗰只蟹，半边喺晒度噶。 本身以为食得好开心，冇乜所谓啦。跟住你上网睇，其实嗰啲都一样系一啲污糟嘢嚟噶嘛。 唔系、啊， 我冇怀疑，我以为食得噶咋。 最好唔好啦，因为佢攞嚟过滤一啲污糟嘢嘅部位。 系咁嗱，我就即系再睇啦。原来咧，世界上咧嗰啲嘅蟹咧，真系可以贵得好紧要。最贵大家噏得出个名啦，阿拉斯加帝王蟹，咁样啦。但有三只蟹，你估下佢贵定平啦？ 好啊， 一只叫做澳洲帝王蟹，另一只叫做日本松叶蟹。嗱，成日听啊，系咪呢个？好啦，第三个就系英国面包蟹，你觉得边个最贵呢？第一个澳洲，第二个日本，第三个英国。 我知 道，我觉得日本，因为咧面包蟹感觉我记得系好大只嘅。 是， 但是听落去好像没有日本那些那么出名，没有日本那些那么贵。 嗯， 好，我估 日本，因為咧， 我以為你有幾靚女， 係啊，阿哥， 哎呀， 你都唔係揀靚女，啱啱啫嘛。因為日本松葉蟹咧，我知道係好貴嘅，可能幾百蚊，唔知八百蚊到，定唔知四百幾蚊，好貴㗎。仲要睇你大隻細隻喎。但係麵包蟹咧，其實我都見到有好多雪櫃，即係冰鮮啊嗰啲賣嘅，其實可能二百幾蚊啊，三百蚊內都已經有一隻㗎啦。咁所以我知道麵包蟹嘅價錢，所以我亦都知道松葉蟹，我只係唔知道澳洲蟹嘅價錢啫。 我想改，我唔揀日本，我都係揀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係啦，已經講過俾你聽最貴啦，一三澳洲、日本、英國啊。 咁澳洲咧？ 澳洲係最貴， 因為聽到 比較 係啦，因為頭先個澳洲嗰都係長腳蟹嚟噶嘛。 澳洲皇帝蟹咯。 哦，皇帝蟹，皇帝蟹個名勁啲。 OK， 好，最後答案係啦，日本嗰個咧其實係中價嘅。日本嗰个中价嘅，日本嗰个咧排第七位嘅啫，十个嚟计。咁但系咧，英国咧其实排第八嘅。英国面包蟹咧系冇咁贵嘅，相对日本。 最惊我讲完之后话俾我听，原来英国面包蟹贵过松叶蟹啫。 就唔系啦，但系另外咧最贵咧，其实即系三个比较最贵咧，系皇帝蟹，澳洲皇帝蟹。 Yeah， 因为澳洲皇帝蟹其实系排第三嘅。 哇！你搞到好想食啊！ 系啦，第二系边度咧？俄罗斯。 啊，好少听 喎！皇帝蟹， 其实逢系皇帝蟹都贵噶啦。如果 系啊，帝王蟹 ，sorry， 俄罗斯帝王蟹，去到第一就真系阿拉斯加帝王蟹啦。 哇， 系啦， 叫得帝王特别劲啊！ 系啊，咁啊，所以即系出去食蟹嘅时候，可以抛个书包啊。你 识 食 啊？ 你食软壳蟹啊？你要食先得噶，即系咩系软壳蟹咧？你可以抛到书包讲下啦啊！咁啊，转个头翻嚟就会有子龙嘅慢动作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美代表在联合国大会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会议上就种族歧视问题针锋相对。本身是黑人的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提到奴隶制是美国的原罪，自己亦都是奴隸的後裔，認為種族主義今日仍然在世界上不同角落發生，甚至是致命。提到緬甸羅興亞穆斯林被壓迫、虐待和殘殺，中國政府對新疆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與宗教團體進行種族滅絕和人道罪行。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戴兵当场反驳，批评美国在涉疆问题上痴迷于制造谎言，但是谎言终究掩饰不到真相。他说美国滥用联大平台散播虚假信息，出于政治目的对中国无端指责，中方坚决反对，完全拒绝。如果美国真是关心人权，就应该解决本国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等的问题。美国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说，如果他公司生产的汽车用于间谍用途，公司将会被关闭。他以视像方式出席内地一个论坛时重申，他们有非常强烈的动机对任何信息保密。如果特斯拉用汽车在中国或者任何地方从事间谍活动，公司将会被关闭。马斯克敦促中美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增强互信。路透社引述消息说，中国解放军禁止所有特斯拉的汽车进入军方设施，主要忧虑车上的镜头构成安全隐患。而《华尔街日报》早前说，中国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限制军方从事敏感工业的国企以及国家机构的人员驾驶特斯拉汽车。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相信，全国人大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之后，可以有稳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让香港能够聚焦发展经济和民生，可以吸引有能力人士加入特区政治体制。 佢出席一个论坛时话，过去一段时间，任何有志服务社会同政府嘅人都要考虑面对攻击同起底。而公务员到立法会时面对拉布，喺未开口就被难听说话攻击，认为都不利有能力同有志人士加入政府。聂德权又话，正确认识一国两制党系培训公务员嘅重点，计划今年成立嘅公务员学院会加强喺宪法、基本法同国安法党嘅培训。本港地区嘅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渐转多云，同埋有一两阵微雨，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听晚显著转凉，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9度。展望星期一朝早较凉，下周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喺将军澳道。将军澳道喺将军澳方向近兴田村嘅中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大家通咧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就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兴田村嘅中线有坏车，龙尾喺九龙面粉厂。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出九龙交通亦都系繁忙，龙尾近电话机楼。其他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油站对开，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喺星河名居。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近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康湖居；反方向西贡公路出九龙，介乎白沙湾码头至到西贡消防局段车多。封路方面，再提提大家咧，喺蒲岗村道因为水管紧急维修，而家去虎山道方向近崇华街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龙尾喺凤德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元朗公路洪水桥吉欣坪去元朗、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区区精选民歌经典， 今个礼拜咧，我哋开始新界东区。新界东区有啲咩嘢咧？系我至爱。因为东区呢就是西贡区那边，新界东即是最多胜景最多靓的地方，咁就喜欢出海啦，喜欢行山啦。 我爱这平凡却最美空间，踏过西湾今走进咸田湾。 一年几个礼拜，我 Albert 欧瑞强都会精选五区的经典民歌，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9点到12点，2000靓歌再重聚同你分享。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音乐说，陈柏宇的音乐选择。 呢首歌就是天才白痴钱钱钱。我觉得呢个钱同埋生活嘅关系好微妙咯。 嗯， 你又冇咗佢又唔得，但系佢又唔可以成为重点，但系佢亦都可以解决到某一啲问题，俾到你多啲时间去做第二啲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 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好、哦、又有子龙嘅时间啦， 慢动作，今日慢动作咧，慢动作，所以我哋俾少少时间去准备。咁听闻话今次呢个叫陈某展，我直情以为成个系中文名嚟噶，之后先发现原来姓陈嘅某某嘅展览。 好，咁啊，听下究竟系咩啦？ 赛克隆召卡， 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変身。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慢动作啦，听到子龙呢把声都知道我唔喺直播室啦，出咗去啦，去到一个商场里边啊，咁啊俾我发现啦，呢度咧就有一个火凤燎原二十周年漫画原稿画廊啦，将会喺下个星期见街啊，咁我于是敲门去睇下啦，咦，发现咗好朋友，佢就系编辑阿俊啦 ，hello，hello 你好，子龙好耐冇见， 系啊，记得啦，上年访问你嘅时候啦，都系围绕住即系火凤二十周年嘅活动啦，我估唔到眨下眼即系。哇！咁快個展覽就真係下個禮拜出街嘞喎， 係啊，非常緊張啊！今次呢，因為上一年同你傾偈呢，係講緊七月書展嘅時候有一個陳某嘅展覽展出啊嘛，咁但係你知書展都搞唔成啦，最終咁我哋不如再搞多次，今次呢就喺荃灣有一個地方，然後個地方有成2000尺嘅，咁可能有1000零尺呢，我哋係諗住呢嚟擺陳某嘅原畫，今次真係原畫啦，就係佢嘅親筆畫嘅畫，然後表喺度，然後就俾啲讀者去參觀啦。因為講緊佢入行廿幾年啦，火鳳都出版咗廿年啦，咁但係真係未試過幫佢擺一個展覽係原畫展，咁相信好多讀者都期待咗好多年㗎啦。 係㗎，好記得上年即係做完個訪問之後啊，竟然冇咗個書展，大家都覺得好傷心。但係好消息啦，就係下個星期啦，就一擺啦，就會擺30張原畫左右喎，係咪啊？係 啦，冇錯，應該有30幾張，同埋我哋會擺一個月嘅，擺到4月27號，所以咧有一個月時間，咁 fans 可以隨時嚟睇咯。 同埋今次都幾破天荒㗎，因為咧見得到第一就喺商場，真係一個鋪位入邊啦，即係就並唔係即係啲露天。Open area 咁當然啦，今次呢一個鋪位就係同其他即係合作夥伴 crossover 啦，咁有一個咁樣嘅期間限定啦，咁而現場咧，除咗火鳳之外咧，都有其他 IP 嘅，譬如 hit 到爆炸《鬼滅之刃》啦。 震える手は掴みたいものがあるそれだけ 到成套漫畫啦，同埋 figure 喺度啊，我啲擔心我荷包不保添。 係啊，而家最紅嘅就係《鬼滅之刃》啦，同埋有電影嘅《約定夢幻島》啦。係 喎，真人版啊！ 係啊，咁好多讀者入嚟，當然除咗睇《火鳳》，仲會睇《鬼滅》啦，同埋我哋呢度有一張大海報咧，我諗網上都已經有嘅，就係、是、有九柱一齊嘅大海報咧，大家可以嚟呢度影下相啊、合照啊、打下卡。 兩米高，幾闊啊？ 呢、這個好闊啦，可以擠到九柱擺埋一齊。同埋出面有一張大海報咧，就係、是我哋講緊係預告呢個火鳳20周年嘅原畫展，都有一張好大嘅海報，大家都可以係嚟荃灣廣場打卡嘅。 哇！下個星期正式開始嘅時候啦，大家嚟到呢度啦，記住啦，就真係捽捽手啦，探下熱啦，因為啦呢啲原畫啦真係得一張嘅啫。咁啊，大家啦即係要保持社交距離啦。咁但係講到原畫啦，頭先都講話大概得30多張，點樣揀啊？因為20年啦。真係每年揀一幅都難㗎喎，你諗下即係20年加加埋埋即係作畫都真係唔少㗎喎，點樣抽絲剝繭搵啲咁精髓30多張出嚟呢？ 其實呢樣嘢就唔使我頭痛嘅，因為呢已經交咗俾陳某自己去搵嘅。當然我哋讀者嚟講最想見到嘅經典場面啦，可能係張飛呀喺度桃花殺人呀、啊、即係周圍都係血呀、啊、嗰張嘢呢，咁或者啲趙雲啊指住個天啊咁樣，但係呢咁可能有若干張呢係嚟緊潼關之戰，即係第70期嘅內容呢，佢會揀咗好多張嘅，就因為潼關之戰比較特別嘅，係啱啱呢而家連載緊嘅故事呢，就係、是、馬超同喺潼關度追殺曹操啊，咁即係話呢其實係好多打鬥場面呢喺第70期嗰度呢係會出現嘅。啲揀嘅話咧，係有好多都係有啲打鬥場面咯，血花啊咁樣，就大家應該睇得幾熱血嘅，就少啲靜態嘅畫面咯。當然司馬懿同埋諸葛亮解謎嗰張經典嘅場面都會有嘅，佢都會揀咗喺度嘅，係啦。 哇！今次原畫就震撼啦，因為好多作品同學，我坦白講，我未追到69咁深嘅，都要少少時間追到。但係咧，即係若然好似我咁未追到咁深咧，你睇到呢啲原稿嘅時候咧，真係大動力追翻曬噶。 係啊，會熱血沸騰噶，因為有好多角色都係新角色嚟噶嘛。係啊，你如果見到啲角色嘅話，同你其實會有啲劇透嘅，當然啦。咁如果你驚住劇透嘅話，你梗係嚟到買本書啦。同埋睇原畫啦，同埋仲有一樣嘢咧，我哋有一本叫做原稿精選原稿畫集嘅，咁入面咧就有若干張陳某精選嘅原稿，咁當然係嗰啲叫做複製原稿嚟嘅，就唔係真係原稿嚟，咁就會賣俾讀者，好大本嘅，大過 A 細過 A3 少少。系啦，咁就有一本有一个盒装住，咁就到时都系同第70期一齐发售嘅。 哇，绝对有珍藏价值啊！同埋亦都可以喺呢本原稿画集里边啦，睇到陈某老师嘅心水作品系点样样啦。因为即系我哋私底下倾都发现，好多时候读者中意睇嘅嘢咧，同老师中意睇嘅角度咧，系有少少唔同嘅。 係啊，如果你覺得係經典場面，當然會佢會揀啲經典場面啦。但係佢對於佢嚟講，佢鍾意近期嗰啲畫多啲囉，可能係震撼啲啦，比較啲畫面豐富啲囉。 咁你嘅角度呢，你見證住廿年陳某老師嘅進步啦、成長啦，又有啲咩真係好唔同嘅？ 哦，你話畫風方面梗係進步咗好多啦。例如其實我有 idea 俾佢，我話咦，不如原稿畫集呢，而不如我哋揀7張啦，因為你而家7周年啊嘛，唔係即係70期啊嘛，咁每十期揀一張咁樣出嚟都好啊，但係可能老師就覺得啲畫咧太懸殊啊，因為爭咗咁耐，咁佢話統一啲啦，最近期嗰啲啦，可能呢兩年呢三年出現嗰啲經典場面都係經典場面嚟嘅，咁都讀者入嚟都係會熱血沸騰嘅睇到。係啦， 我直頭覺得咧要有埲牆咧，好似一個時間軸咁樣。第一點係乜嘢？第二點係乜嘢？當年係邊一幅？然之後一路指住去到邊一幅？哇！咁啊正啦！ 呢樣嘢想做噶，但係真係要需時，因為又要資料搜集啦。我明白你講咩，即係年份啊嘛。例如係189年發生咩事啊？然後哇，呢個想做的，不過真係要好需時啊，資料搜集啊，同埋個 backdrop 要做得好啱嗰個畫咯。當然你呢個係亦都係考慮之一啦。到時可以延伸喺地道或者喺漫画或者喺热创版度可以做呢样嘢， 甚至乎期待啦，25周年啦，一个银禧啦，到时真可以搞大佢啦。 系啊，我记得咧系每次咧70期啦、60期啦、 或者周年嗰啲，我都會同啲讀者徵稿啊，即係睇下有冇人畫下啲漫畫啊，關於火鳳嘅同人啊，咁每次都徵到好多稿嘅，即係就算台灣啊、大陸啊，同埋外地嘅讀者，佢都會寄啲稿嚟，咁睇下嚟緊都可以做呢樣嘢，因為而家咧連載咧係550回嘅啦，咁即係話600回我哋又可以玩徵稿咯，係啊。 咁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啦，因为征稿呢一个活动啦，我觉得系漫画迷啦，都算系指定动作嚟噶，即系中意睇嘅，点都中意画两笔嘅，靓唔靓都好，照画照投稿，咁啊睇又睇得开心啦，玩又玩得开心啦。其实有阵时老师啦，陈默老师咧，佢睇翻大家画嗰啲，佢都觉得开心嘅， 同有个互动啊嘛，咁佢又可以俾读者。都俾作者都睇下讀者畫啲嘢係點樣咯，係啊。 嗱咁嚟到呢度，除咗有得睇之外啦，我諗好多 fans 都好 concern 啦，即係好關心啦，究竟有啲咩珍品啦、珍藏啦，自己可以即係收歸國有啦，即係自己收起佢啦。咁我頭先講到啦，即係陳默老師有個即係精選嘅畫集啦。除此之外，仲有冇其他嘅珍品係讀者們可以留意一下嘅咧？ 如果話最新出嘅就有嚟緊同嗰本精選畫集一齊出嘅，就係、是、叫做火鳳個 box set 啦。咁每10期我哋會出一個 box set 嘅，咁而家嚟到70期就出第7款 box set， 咁都係會同日出版嘅，即係3月27號都會出嘅。咁另外咧，其實我嚟到呢度嘅讀者都會問啦，好多精品啦，例如我哋仲有啲 T 恤啦、遮啊，即係以前出過嘅所有精品咧，呢度都會揾到。火鳳之前出嘅畫集啊，同埋口罩啊、眼罩啊，以前我哋所出嘅精品嚟呢度就最方便揾到啦，係啊， 一次過可以即係大飽眼福之餘啦，之前 miss 咗嘅呢度都揾得到。我直頭啦，即係好奇，當年咪有隻1:6嘅 figure 嘅，嗰、那個會唔會都揾到咧？ 嗰、那個好似已經1:12嗰個張飛同埋廖元火 figure， 嗰、那個廖元火斷咗時，張飛都應該仲可以揾到啲嘅。咁睇下讀者可以嚟訂啦，同埋我哋呢幾日最賣得呢，其實算係嗰個精緻掛畫，我哋揀咗10款嘅，就係、是、之前陳某幫唔係幫係自己嗰本書嚟嘅，係外傳小說個封面嚟嘅，咁我哋將佢掛印落個掛畫度，叫精緻掛畫，咁都好多讀者嚟見到現場掛喺度，都即刻就買咗啦。啱啱你嚟訪問之前，啱有人買咗個易得走，係啊。 咁啊，精緻掛畫呢個就非常之特別啦。咁我見得到而家咧，其實呢度都仲有好多好多其他 IP 嘅。咁今次咧就係、是、一個新嘗試啦，就東立啦同其他品牌一齊咧，就喺商場入邊有一個 pop up shop 嘅模式出現啦。其實呢種模式對於即係漫畫嘅作品啦，或者銷路啦，或者互動嚟講，係咪幫助好大嘅咧？ 其實真係有啲幫助，例如我哋今次個就係同即係 Food and Style 嘅合作啦，咁同埋我哋會有老夫子嘅精品啦，同埋有一啲 board game 喺度銷售㗎。咁你諗下 board game 嘅人都係中意即係中意玩一齊玩啊，或者有啲中意漫畫嘅咧，佢嚟到咧可能會見到，咦又有 board game 又有漫畫喎，咁佢咪行到好賓至如歸咯。咁其實老夫子又係一啲咁經典嘅作品咧。咁嚟到嘅時候，可能佢中意小新啊，好中意老夫子啊，咁咧呢度咧係啱曬一家大細啊， 真係老少咸宜啊！ 係啊，仲要最搞笑係附近有個 BB 展，咁好多推曬 BB 車嚟呢度買嘢，都係一入到嚟咧就會大叫啊！老夫子啊，小新啊，仲有咩屁屁偵探啊嗰啲咯，係啊！ 我帶埋我個女行過一轉㗎啦，對於佢嚟講太細啦。未識睇，可能即係過多半年至一年到啦，開始有啲印象啦，佢就應該會扯住我衫命俾我走啦。 係啊，因為小新真係太經典、太入屋啦。 再加埋早排又有電影啦，呢、這、一個塗鴉王國啦。 係啊，係啊，仲有好多關於電影嘅，例如《約定夢幻島》啦，仲有《Gundam》啦，我好多作品咧都有動畫、有漫畫咁樣咯。 係啊，小丸子我見到有個好巨型嘅公仔定嘅 cushion 啊，嗰個 係亦都係我哋同人哋合作，然後寄賣嘅，同埋仲有我英嗰啲福袋啊，我哋都有賣嘅。仲有之前好好賣嘅Gundam嘅口罩啦，係啊。所以其實嚟到呢度可以行半日㗎，我相信。 係啊，我諗對於即係一 大班漫畫迷嚟講啦，其實呢一度咧係一個比較有趣嘅地方嚟嘅，因為好少見咁多唔同種類嘅 IP 擺曬喺同一個地方。咁但係佢又唔係話一啲好誇張、好複雜嘅 pop-up 模式嘅喎，即係總之每一個 IP 都有佢自己一個書櫃，可以俾大家好似打下書釘咁樣揭少少嚟睇下，或者真係買翻一啲之前 miss 咗嘅期數啊，又有少少周邊嘅精品啊，譬如一啲 folder 啊、文具啊，或者少少嘅啲鎖匙扣啊。當然有我好中意嗰啲 figure 啦，而最正就係成套都有得買啊嘛！即係你想揾翻個珍藏套裝紀念版又得， 係咯。其實咧嚟到呢度咧，除咗即係除咗嗰啲漫畫之外咧，仲有以外好多嗰啲精品咧係毛公仔啊，尤其是一入到嚟咧，你見到女士尖叫咧，就即係見到小新噶。 即係呢啲拍拖聖地嚟嘅喎。 冇錯，呢度可以真係可以行好耐，因為其實咧自從即係漫畫店少咗之後咧，好少地方有咁多漫畫一次過展出嘅。加上七月八月咧，上年冇咗個書展漫畫節，咁可能啲讀者餓咗好耐啊。好想機會去睇下啲漫畫書，咁所以入到嚟咧就有 shopping 嘅性質咯。 同意啊，同埋我好中意行以前嘅漫畫屋咧，就係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嘅作品，有邊啲嚟緊好好睇啊，或者係本身已經好 hit， 譬如好似《咒術回戰》啦，或者《Spy 城 Family》啦，即係呢個《間諜加加酒》啦。其實呢兩套作品近期都好 hit 嘅，咁但係即係無啦啦，你未必會知道呢個名字。你都唔知道即係無啦啦點樣揾到關於呢套作品嘅漫畫，咁當然上網揾到啲資料嘅，但係想逐本逐本買咧，你諗下而家書報攤其實都好少入呢啲漫畫啦。你真係要去睇下摸下，或者感受下個畫風係點樣，咁類似呢一種嘅漫畫屋咧，其實就真係久違嘅咯，我覺得。 係啊，其實如果入到嚟嘅話，我即係可以睇一啲新嘅漫畫。你喺個書架度睇同網上睇係唔同噶嘛，有實體書。咁以前就當然有好多呢啲漫畫店啦，而家越嚟越少嘅時候就我哋就創造一間咯，叫做。不過問題係只係時間兩個月，實在我都覺得係太短嘅。睇下有冇機會再嚟緊今年會唔會再搞多幾個場，咁到時再同啲讀者互動下咯。 咁啊，記住啦，由3月27號啊，即係下個星期六開始啦，就去到4月27號，為期一個月，就有陳馬老師《火鳳燎原》20周年漫畫原稿展嘅一個畫廊啦。咁啊，到時大家除咗真係可以打書釘之外，就真係可以近距離感受下陳馬老師嘅筆觸啊，因為全部都真跡，佢係籠底抄出嚟嘅嘛，係咪？ 係啊，係啊，有曬圖稿液啊，有曬啲筆觸啊咁樣㗎，係啊。 哇！呢啲真係好難得，我覺得。 係啊，呢啲對於我嚟講，可能日日都見到，但係如果讀者嚟講，真係第一次見。因為其實佢揀咗好多跨版畫咧，係比單版震撼好多嘅。 咁 size 大概係幾大到咧？ 大概係 A3 左右啦，細過 A3 少少啦。 好啊，咁大家即係有緣嘅話啦，話唔定可能喺呢度啦撞到陳茂老師都未定㗎。即係雖然佢比較低調，但係神龍見首不見尾，緣分呢樣嘢話唔埋嘅，係咪？ 冇錯，可能佢會突然間出現簽個名，跟住可能又會同讀者打個招呼咁樣咯，係啊。 咁好啦，我哋到時啦就喺個展裏面再傾偈啦。咁啊，今個星期多謝你。 OK， 拜拜。 未曾如想空内，成败因仇恨爱，怎去篡改从幻变的世代？既然难得你在，我是天地偏偏换我来，谁和谁推功引战，覆雨翻海？谁和谁诛心刻骨，但未敢爱？谁祈求腥风血雨，再重花开？以血赤胆，从无可替代。横越长空越深海，勇士归去有来。从一刹张开。 精彩，像月尘灰染于腮，故事中有你在，记住如果要分开再回来。说爱，完场埋千里外，无用相逢恨晚，只要快哉，云渐散，酒已待。既然难得你在，明月风流，干杯又再来。谁和谁推弓引箭，苦劫翻海？谁和谁惺惺相惜，又再比赛？谁祈求腥风血雨，才尽花开？热血赤胆，从无可替代。望月长空越深海，勇士归去有来，战马从一刹将。